发无上心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自归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甚众。好，阿弥陀佛。